第三十集，我想死你了。到了约好的咖啡馆，温小辉一窜进门就看到了靠窗座位上那个正在照镜子的小娘炮。 小逼！ 两个人抱在一起发出一串尖叫声，引来周围一片鄙视的眼神。温小辉抱着他的脸在额头上猛亲了一口，学着冯巩的语气说， 想死你了。 我也好想你，我在法国好寂寞啊。你哪像寂寞的，成天到处吃喝玩乐的。谁说我吃喝玩乐了？我很认真刻苦的在学习，好不好？我打算开一家法式甜点店，到时候你来帮我设计。 啊，没问题。 来，送你的。哇，这双肩膀， 小曼，我爱死你了。嗯， 我买两个一样的，我们到时候一起背出去。 好啊好啊，我保证把你拍成一米八的美男子。 滚，我离一米八也就差几厘米而已。 你不在我好无聊啊，你这回不走了吧？ 不会，我去法国学习点就是为了回来开店嘛。我一点也不喜欢国外，去玩玩还行，定居我可受不了。 罗瑞给温小辉倒上茶，杯霸冲着他惯用的右手，餐巾叠好放在左手边，还顺手把三明治给他切成容易入口的小块。 有没有跟法国帅哥来一发？ 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，是我学校的同学，但是想到我要回国又不能跟他定下来，还是算了吧。而且外国人嘛，语言文化差异太大了。 少女啊，你出了趟国怎么还这么封建啊？我们不是要比赛谁先摆脱处男之身吗？ 你也就会嘴炮了，反正我性格你也知道，我要认真谈恋爱，不想玩玩。如果没有想让我结伴终身的好男人，单着就单着呗。 你就是生错了性别，不然绝对是万家争抢的好媳妇儿。 两人从小学到高中，不是同班就是同校，性格相合，兴趣相投，又都是 gay，彼此扶持着走过了很长的一段青春期的迷茫期。罗瑞绝对是温小辉见过的最温柔细腻的男生，同时长得又好看，家境又好，他要是一绝对挤破头去追。不过罗瑞骨子里比女孩子还要保守，眼光也高，所以至今都没有谈过恋爱。他虽然总笑话罗瑞，但也很佩服他的认真。 说说你吧，这一年怎么样？工作顺利吗？ 嗯，还行，我在巨星学到不少东西。明天来工作室，我给你换个造型。 好啊。你也没碰到合适的呀？ 没呀，要不还在群里喊人介绍啊。你要给我介绍谁啊？ 朋友的朋友。对了，你上次发的微博，你哪个亲戚在京大上学啊？我跟你认识这么久，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学霸亲戚？ 这是我这一年经历的最大的变故。 怎么？ 雅雅，你记得吗？ 你姐记得呀。你们不是不联系了吗？ 她前段时间去世了。 啊？怎么回事啊？ 具体我不想说，总之她留下了一个儿子。 温小辉把整件事情避重就轻地说了一遍。 十五岁啊，这么大了？ 是啊，我姐比我大很多呢。 她还给你留了300万和一套房子，真够意思啊。 早知道有这一天，我以前…… 哎呀，别难过了，这也不是你能预料到的。 反正我跟洛伊相处这么久，她真是个很完美的孩子，感觉就像多了个亲人，改天介绍你们认识。 行啊，不过听你描述的，这孩子又高又帅的，你不怕自己把持不住啊？ 我跟你说，有几次我真的有点那……他 他也不知道有意无意的。唉，我是个 gay， 他有些举动真让我受不了。就拿跑步说吧，他每天早晨都要去晨跑，别人晨跑都穿运动服，哎，人家不，人家穿个专业的田径裤，紧身的那种。靠，对啊，就是那种紧身裤，大腿和屁股的线条全看得出来，有时候那里也能看出来，他一点自觉都没有，我又不好意思说他，尴尬死了。 难为你了呀 baby， 虽然我不可能对一个小孩有什么想法，可是我天生弯啊，一个又高又帅的美少年成天在我眼圈转悠， 我心里好苦啊。 快快快，给我看看照片。 喏，我靠，好帅，你懂了吧？ 啊，懂了懂了，换作是我也要心猿意马。 啊，跟您说说好多了，不然要憋死我了。 不过你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，他对你那么那么好，人又那么那么完美，虽然他现在未成年，可也才差了4岁。靠！ 温小慧一把捂住他的嘴，跟受了惊吓似的说， 你他妈别乱说，我强奸你啊。 心虚了吧，我就不信你从来没想过。 说完全没意淫过，那绝对是我假正经，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。他是雅雅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，雅雅把他托付给我，我怎么也算是他的舅舅，我要好好看着他长大成人，他应该娶妻生子，做一个正常的人生赢家，完美的过一辈子，绝对不能弯了。 弯不弯你说了算啊，人要是都能为自己说了算，我就希望自己是个女的。 总之你别瞎说了，他把我当成亲人，我也把他当成亲人，仅此而已。 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恭喜你，多一个亲人总不是坏事。 那当然了。哎，对了小妈，你叫我做蛋糕吧。 你想炸我家厨房啊？ 你说什么呢？我心灵手巧着呢。洛伊16岁生日快到了，我想亲手给她做个蛋糕。 你也太抠了吧，不会给人家买点像样的东西啊？ 哎呀，买了，买了一双跑步鞋，又他妈一个月工资没了。我费尽心血的想送点走心的东西，可就是想不出来她需要什么。跑步鞋是消耗品，应该没问题。我还想自己亲手做点什么，正好你回来了，叫我做蛋糕吧。 干脆我来做，你说你自己做的得了。 不行，多没诚意，我要自己做。 矫情。 你教不教？不教我强奸你啊。 哎，教了教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在电话里跟我抱怨那个总找你麻烦见人同事，你搞定没有啊？ 我没搞定，他自己作死把自己搞定了。 温小辉把卢卡的事告诉了罗瑞。 真活该，痛快。 是啊，哎，对了，我最近还经历了2件奇事儿，都可精彩了。你听了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放心吧，你以为我像你那么八卦？ 温小慧一脸神秘的把雪梨姐和罗总的事都告诉了罗瑞。这些事他没办法跟任何人说，可他又是一个憋不住话的性格，只有罗瑞是他能全心信任的倾诉对象。罗瑞听完之后半天合不拢嘴。 小慧，你真是个煞星啊。 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我说你对他们来说，你没发现吗？让你不痛快的人这段时间都倒大霉了。哎，你这算什么？武神护体？ 温小慧愣住了。罗瑞说的，他怎么从来都没想过呢？